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五十一集，特管局天台。第二天一早， 快点起床，老大让我带你去顶楼修炼。 你告诉我怎么走，我自己去就好了，你忙你的吧。 看超生从鼻孔里喷气， 那里需要刷卡才能进，你还没入职怎么进去啊？ 可是我还没吃早饭。我们一起去吧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式点心茶楼，他家的肠粉是手工制作的，跟广州老市区的一样，皮薄馅儿多，很好吃。 看潮生的双眼立刻变得亮晶晶，只差没竖起耳朵喵一声了。可惜现在不是大黄猫，不然就可以顺毛撸了，冬至还有点遗憾。用过早饭，两个人回到特管局，看潮生带着冬至直上顶层，32楼的楼梯，怕的冬至差点就怀疑人生了。 难道就从来没有人抱怨过没有电梯的事吗？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怕得要死要活的吗？何玉不是说这里也有普通的后勤人员吗？ 有啊，每年都很多。 那他们没有跟上面反映情况啊？ 最后他们都调岗走了，说是宁愿去国安也不要来这里。不过每年也都有像你这样的傻子被骗进来，所以没关系。 冬至一脸生无可恋。 你不是在合造派里学了吐纳功夫吗？每天爬楼梯就当修炼课程之一了。 冬至下意识还把自己当作普通人，听见看潮生的话，这才恍然自己已经一脚踏入修真者的行列了。忙按照合造派的方式，在爬楼梯的同时放缓呼吸，注意力一旦不在双腿上，路程似乎也变得没那么长了。两个人来到顶层，通往天台的门紧紧关着。看超生拿出工牌，在墙上的刷卡机滴了一下，推开门 进来。 眼前一片明亮，冬至以为自己看见的会是一个普通商业大楼的天台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想象力太过贫瘠了。跨入那扇门的一步，是从现实世界到琉璃幻境的飞跃。绿草成荫，飞瀑见珠，草木未秀，溪石错落，放眼望去辽阔无边，不知何处才是尽头。现代都市的钢铁丛林已经很难看见如此富有自然气息的情景，更何况他们现在正置身北京的市中心。难道他们已经穿越了空间与时间，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？ 哎，我们还在北京吗？ 当然，少见多怪，这只是一种结界术法而已。 是幻觉？ 不是，用你们的话来说，就是将有限空间进行无限扩展延伸。 冬至走到河边，弯下腰，举起一捧水，水从他指尖划过，冰冰凉凉，夏风微醺，送来果木的香气，这些感觉都无比真实。 所有人都会在这里练习吗？ 这里划分了几块区域，一组的、二组的，那是三组的，有各自不同的空间，不用担心误伤。我是二组的人，工牌自然也只能刷到二组的场地。这里最妙的是，虽然有结界跟我们平时的世界隔开，但灵气依旧是相通的，所以修炼的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云来。 看潮生朝天上招招手，一朵乌云悄无声息地飘到他们头顶。 降雨。 倾盆大雨噼里啪啦砸下来，不过仅限于冬至头顶的一块地方。他刚抬起头，瞬间被浇了个满头满脸。看超生大笑，冬至面无表情。 把肠粉都给我吐出来。 快点练习，我今天负责监督你。 啊，你是想等我去吃晚饭吧？本来晚上还想带你去吃烤鱼的。但是现在我的热情完全被你浇灭了。 冬至一眼看透他的用心， 看超生眨眨眼，态度切换自如。 那要不我帮你修炼，要是你今天能引来天雷，晚上就请我吃烤鱼。 怎么办？ 帮你修复符文好了，你每次用符都会烧尽，但在这里物品是可以复原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循环利用，不用浪费多余的时间再去画符。 好，成交。 龙身教过他持剑引雷的正确姿势，冬至记忆力好，动作分毫不差，符咒也背得很熟了。那些符文虽然是他自己写的，但也经过何玉的认证，打了合格证的。但不管他怎么练，头顶就是毫无动静。符箓着火之后，在空中飘扬落地，完全没有在合灶山引雷时的威风。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，老头师傅也说过，何玉能够一个月内引来天雷，已经可以说是天才。他一夜之间就能出世成功，自然更是可喜可贺。但天威难测，能力越强，只能说成功率越高。哪怕是张道陵、陶弘景那样世间罕有的高人，也不能回回都引出天雷。冬至没有灰心，他一次次的尝试，整整一个上午。符箓着火化灰之后，又被看潮生随手复原，冬至只需要用两张符箓就可以轮流练习。看潮生坐在树枝上吃坚果，不多时树下就多了一个小小的坚果尖堆。 你这手法不行，何玉不是这么整的。念咒的时候快一点，真正跟敌人战斗没人有空等你把咒念完。哎呀，你没吃饭是不是？拿剑的时候要运气呀。 吃零食的间隙，看超生还不忘唧唧歪歪，在旁边指点江山。 蠢货，剑尖要朝上，朝上。 看超生嘴里塞着零食，口齿不清的叫嚣。 晚饭又着落了，夜宵吃点什么好呢？大闸蟹还是小龙虾呢？ 看超生变脸比翻书还快。 老实说，我是头一回看见像你这样天赋异禀、骨骼清奇的人才，不修术法简直是浪费。总局需要你，国家需要你，人民群众需要你。 嘿嘿，这话听着真舒服。 冬至不再与看超生斗嘴，开始专心练习。一开始还会被干扰，但渐渐的，当冬至全身心沉浸在其中时，身外的杂音已经完全被无视了。虽然暂时还没有进展，但好歹心情已经完全平静下来，不再轻易受外物影响。龙身刷卡开门，带着身后的人来到天台。远远的，冬至站在西边练习术法的身影映入他们眼帘。两人站了片刻，吴炳天开口打趣： 这种小朋友你们也要啊？看来二组是越来越不挑了。 这话有几分调侃，有几分嘲笑。龙身只当听不见，带着吴炳天走过去。 老大。 看超生先发现了他们，拍拍手从树上一跃而下。冬至听到声音转过头，也很有礼貌地点头招呼。 龙局，这位是吴局，那天你们在天元大厦上的情况他想仔细了解一下。 啊，你好。 吴炳天微微一笑，乍看平易近人，但又有些距离感。 何玉跟唐静等人我们都询问过了，不过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发现，把情况综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拾漏补缺。 听何玉说过，局里有三位副局长，分别带了总局三个组，这位吴副局长想必就是特管局一组的组长了。 平心而论，吴炳天的颜值虽然没有龙身那么高，但他也不差，国字脸很端正，身材魁梧高大，算是另一种类型的美男子。人魔的存在对特管局而言一定是至关重要的，否则他们不会如此郑重其事，还出动两位副局长亲自来问话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冬至也不敢马虎，认真回想自己与徐婉认识的过程，还有天元大厦上的情况，简明扼要叙述了一遍。从他这里也没有得到什么线索，但吴炳天还是听得很认真，末了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让他继续练习，转身就跟龙身离开。 结果他们刚走到结界出口，就听见头顶隆隆闷响，两人抬起头，头顶乌云密布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冬至那里汇聚过去。云层中亮光一掠而过，一道蟒蛇粗的闪电骤然劈下。看潮声大叫一声，光速一般的从树下逃离。由于太过黄急，跑到半路直接化身为猫，几个腾跃落在溪边。下一秒，雷电正正劈在他刚才栖息的那棵树上，直接将整棵树从中间劈成两半。哗啦一声，半棵树砸在地上，正好把刚才看潮生吃的那堆坚果壳子给盖上了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多多转发分享哦，我可以把我的零食分给你吃。